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11集，离间。 最早河州也没有现如今这么富庶，那会儿盐市还没有发迹，这条路上走茶的商贩多是绝西十三城过来的富商，茶州土匪就以劫持这些商贩为生。等到朝廷重视起来，已经晚了。土匪早在茶州生了根，并且发展出了各帮各派。 这使得茶州民风彪悍，比起别处，没有那么多的规矩。谎册入籍到这里最难搞，几乎一半的人家都干过土匪，不算良籍。只能化成军户。当时东宫辽署商议这里，是想着让这些人入伍做正规军，有了军田和月俸，能够确保一家人勉强糊口，不至于再沦为草寇去干违法乱纪的事情，同时也能限制人员流动，让他们待在茶州安心种田，不给周围添麻烦，加强州府管制的能力。但是东宫辽署犯了个大忌，就是纸上谈兵，把给中国其他州的套子套到了茶州身上，没有因地制宜。茶州的土匪做了正规军，可地没那么好啃，他们安分守己了没多久，就开始一边吃着军队月俸，一边继续做土匪。这一下连通牒都不需要伪造，打着剿匪的名头就能冲出去抢劫，自己追自己，永远在跟朝廷绕圈圈。下放来的州府难以抵抗已经成型的土匪势力，罗木很快就吃了亏，被土匪狠狠地教训了一顿。不仅如此，茶州后期还出现了像蔡玉这样的匪首，他们既讲江湖侠义，又肯散财接济道上的兄弟，一来二去名声大振，远比那些刻板的文人更加受追捧，州府如同虚设。罗木说到这里，沈泽川就大致明白沈卫为什么不肯出兵了，因为沈卫不敢。沈卫被封为剑心王，这只是名头好听，追根究底，他跟罗木这样的下放官员没有不同，他也是外来户。他最初对于罗木的主张既不赞同也不反对，就是在观望，如果罗木成功了，那么他可以照猫画虎，如果罗木失败了，他大可再追其责。他是不肯冒头去得罪查着的土匪们，因为他很清楚，比起罗木，蔡玉这些人才是查州的父母官。 但是时候不同了， 沈子川嗓子微哑，他咳了几下。 蔡玉如今吃着严氏给的红利，赚的都是血泪，他们这些已经成事的土匪发的都是难民财，查州里面吃穿不愁，外面却饿殍遍野，时间久了，平头百姓也要生怨。 罗木掂量着轻重，谨慎地说： 不瞒统治，中伯兵败以后，茶州的粮食缩减，少得可怜。当初内阁把各州粮仓腾去绝西，打的是赈灾的名义，按道理这事得跟中伯签借条，但是沈威死了，曲都迟迟没有派一位主事人过来，六州各自为政，光是维持生计就很困难，没有精力再去追究去都欠粮一事，当然也追究不起。近几年铤而走险的粮籍人家越来越多，这都是饿狠了，没有活路，只能沦为草寇。茶州以蔡玉为首的土匪一开始是肯接济平民百姓的，但是后来河州盐市也下了水，想要借着蔡玉的势力在中伯挤掉西市的生意，为此来做粮食买卖。他们联手赚得钵满盆满，蔡玉有了金山银山，又年纪渐长，喜好听人奉承，逐渐失去了以前的侠义之心，便把设在外面的粥棚粮铺都拆了，安心做他的茶州土皇帝。茶州四处怨声载道，他已经大不如前了。 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蔡玉在中伯南部及河州境内余威犹存， 严和如叫他的内兄阿爷也分量十足。罗木私下资助的几个小帮小派难成气候，他对于茶粥食不果腹的现状只能干着急。屋内陷入短暂的安静，半开的窗户里落着九里香，雨露还没有晾干，天阴沉沉的，时候已经过了许久，罗木能待在这里的时间不多了。尽管开着窗，沈泽川仍然觉得闷，他指腹下的茶杯都凉了，却说了与食材矛盾的话。 蔡玉如果仍然保持着戒心，就该明白所谓的怨声引路不过是其他帮派的诡异伎俩。大人身为他的妹婿，可以在这方面提醒提醒他。 罗木微怔，不解其意。沈德川拨着那洁白如玉的茶盖， 雷长明死了，蔡玉就是名震中伯的大匪，此刻正是他意气风发的好时候，不论是对茶粥还是对严氏，他都容不得别人来分一勺羹。再者，人至暮年最怕的就是大不如前，他要是认为现下的民愤都是后生小辈在捣鬼，必然不会放过他们。 罗木这才听明白了，不禁暗道一声好狠，沈泽川这是要让蔡玉把民怨当作帮派内斗，是有心人在煽动。蔡玉一旦这样想了，却会为了攥紧手中有的钱财，变本加厉地打压小土匪们。小土匪们原本就已经心生不满，再受到蔡玉的打压，三分不满也会变成七分，双方只要积下了仇怨，就难再联手，甚至会针锋相对。 大人先前暗中资助的小帮派都可以派上用场，等他们各自都被蔡玉打痛了，打狠了，你就对他们施以援手，慷慨赠粮，让他们聚集起来，成为患难兄弟。 沈泽川喝完茶，示意乔天涯再倒，他看向罗木， 小儿群聚，自然成事。这就像是群柴捕猎，我们要做的不是正面交锋，而是推波助澜。 罗木听得生寒，他只要暗示蔡玉几句话，就能让蔡玉自毁长城。离间计不稀奇，但是沈泽川才到茶粥一夜而已，就能够把蔡玉以茶粥的底细摸得如此清楚，让罗木不禁又想起了沈泽川原先的身份——锦衣卫。 等拿掉了蔡玉，我们就能详谈两周的粮食生意。 沈泽川平静地说， 大人含垢忍辱的这段经历，来日都是茶粥美谈，百姓能够饱腹就是大人最显赫的政绩，哪怕拿去别的粥也是让人仰慕的父母官。罗大人好走。 罗木离开后不久，天就又下起了雨。沈泽川乘车回到了庭院，下来时看乔天涯手臂间搭着大氅。 七月的天还热，不至于穿这个，你怎么连这个也装上了？ 乔天涯撑着伞。 我没想起来，是师父特地嘱咐的。 沈泽川跨门而入，这院子是让远在绝西的葛青青借着做生意的幌子买下来的，不大，很陈旧，前廊积了水，庭院里没种多少花草。 我到中伯以后耽误了功夫，让师父担心，回去以后就不要给他提生病的事情了。 沈泽川说着半回首对孔领笑道， 啊，也辛苦了程峰先生一路。 孔领连忙说不敢。 适才在屋里坐着看窗边种的九里香过于清脆润眼，回去了在宅子里种一些。 沈泽川随口道。他们才上街，就见里头恭候的费胜迎了出来。他对待任务没敢马虎，笑脸迎着沈泽川。 哎呦，主子总算回来了。 看来是有好消息要报。 主子英明。 费胜在前头给沈泽川掀了帘子。 我临行前收到了侯爷差人送回来的东西，知道是要紧物，路上疾驰不敢停，麻溜的给主子送过来了。 这人讲话爱奉承，乔天涯听得好笑，在后头笑出声， 就这么跟着钻进去，调侃道：“ 费老师一来，我就觉得有趣、有意思、有的乐。” 沈泽川退了外头的宽袍， 我看看。 费胜没理会乔天涯，从下属那边接过东西，呈递到沈泽川跟前。沈泽川一摸那皮囊，还是凉的。 侯爷让人送回宅子，特地嘱咐了拿冰镇上。咱们家里没冰，还是跟周大夫人那儿借的，可惜路上不经雾，没跑多远就化了。 沈泽川心里好奇，但没在众人面前露行，指尖捏了捏皮囊，里边盛的是水样的东西。他打开还没来得及看，就先被酸臭味冲了一鼻子。乔天涯离得不远，闻着味儿说：“ 这不就是牛乳吗？”“ 那不会吧？” 费生纳闷地说。“ 不是侯爷大老远让人送牛乳干什么？隔夜也喝不了啊。” 他们说着看向沈泽川，沈泽川不嫌这味儿，唇角微勾，察觉到他们在看自己，便逆过眼说：“ 怎么？” 这谁还敢说什么。沈泽川合上盖，打开另一个匣子，里边果然是糙茶。他站了片刻，微叹一口气，觉得他可真是太了解萧迟野了。牛乳对于别人而言哪里的都一样，但是对于萧迟野而言，离北的就是离北的，别处的代替不了。他省下了自己那口，明知不禁放，还是想让人带给沈泽川，万一赶上了还能喝呢。所有好吃的好喝的，他们总要一起尝。萧迟野就这么想的，别人不懂，可是沈泽川最明白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